此刻为你相伴。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请选管家帮。月嫂、保姆、保洁、管家式服务，让您家庭后顾无忧。咨询电话95081。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这个夏天 ，OFO 小黄车倾力打造顶级视听盛宴。7月2号，工体场 OFO 青睐北京演唱会，孙燕姿、张韶涵、戴佩妮、飞儿乐团、王心凌、徐怀钰、黄子佼，99元等你来。 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上工作， 换工作，靠前程无忧。 经典9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他，哪怕付出忧伤代价，也许再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明天就能够到达。我生命的一切都只为 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是14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的旅游条例，对于一日游的打击时效再提高，今后以不合法、低价、非法揽客、诱骗、强迫或者是变相强迫购物、甩团甩客等等行为构成犯罪的，都将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该条例也将会从今年的8月1号起正式实施。从4月8号本市启动医药分开综合改革之后，城六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率先启动了先诊疗后付费的模式，患者到这些社区医疗机构就诊挂号之后呢，可以直接到诊室就诊，而就诊结束之后再一并的缴纳医事服务费。从市卫计委了解到，目前社区先诊疗后付费的模式已经向更多的医疗机构进行拓展，而截至目前，全市共有172家的社区机构开展了先诊疗后付费的服务。从北京国税局了解到，截至2017年5月份纳税申报期，北京市四大银行纳税人总体税负下降了15.3%，四大行业26个细分行业的税负全部实现了只减不增，带动全市纳税人累计减税的规模达到了435.8亿元。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京津冀之间又一条断头高速路正在加速的打通。从目前了解到的消息来看，京秦高速北京段已经全面进入了建设期，正在加速向东推进，将会实现与河北段的衔接，而这一路段的主路上也将不再设置收费站，方便车辆的来往。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此刻，唯你相伴。

一片，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看似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四十看从前，沙哑了声线，回忆我期望那掌声都依然到今天。那首潮水忘情水不再经典，仍像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每一次采访 CEO 的时候，听到的都是关于创业的艰苦，但其实 CEO 这项工作真的很苦，而这个岗位对人的综合要求也非常的高。CEO 是公司策略制定的战略师，员工不开心的时候是政委，市场拓展的时候是销售员和外交官，他也是企业文化价值观的言传身教的表率，同时也是公司预算和实际执行的财务人员等等等等。他的身份有很多，除了以上之外， CEO 还有社会身份，比如说孩子的父母、父母的孩子以及在外进修的学生。可是在创业期间， CEO 往往是九死一生，而一些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虽然 CEO 会有很多的部门助手，但真正为整个企业和各个领域都要操心的只有 CEO 了。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 CEO 是一个光鲜的职业，但光鲜的背后隐藏的痛苦却是很多人都看不到的。在公司发展的过程当中， CEO 需要担心的点也非常的多，比如说商业业绩的担忧、公司治理无力以及视野高度的局限。很多 CEO 往往在当年很早出来，凭着勇气去打天地，但是因为知识面有限，在新时代之下又缺乏新业务的视野，缺乏对于最新实践的关注，所以 CEO 的个人能力和企业要求的格局高度就会有很大的差距。除此之外， CEO 还是孤军奋战的人，大多数的 CEO 都是孤独的，甚至得不到鼓励。而大量的 CEO 因为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内部人大多都不会来挑战你，而外部圈子的狭窄也导致缺乏能对你提出建议的队友。很多 CEO 在创业的中后期，出于现实的考虑，拿了投资人的钱，却忘记了自己创业的初心。还有很多的 CEO 有想法，但是缺乏行业必须的落地资源，结果无法实施想法。所以你问我一个企业当中最尴尬的职位是什么，我的回答是 CEO。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作者史蒂芬·科维说，我们应该去反求诸己，由内而外的全面修炼自己。光有知识和技巧肯定是不够的，内在品质比外在的言行更有说服力。而中国也有这样一句古语，叫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事业、身体、心智、精神应该同时成长，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而相对于事业，每一个 CEO 都要有自己的人生战略。当下互联网时代的趋势已经影响和改变了工作、管理和员工的意义。而作为企业的 CEO， 希望你也能够反求诸己，由内而外的全面修炼，因为个人的成长应该先于企业的成长，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更好的人。

我是冰，我缓慢地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和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自然资源。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在逆风行走，有时还算顺利，有时却举步维艰，可无论如何也只能继续走，把眼下的自己摆平，哪怕只是侧侧身通过一条狭窄悠长的路，只要能够走出最痛苦、最尴尬、最郁闷和最消沉的境地，前面的一切就都好了。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希望你面对困难、面对逆境时能够摆平心态，因为前方必定光明。 剩下的能量还能撑到什么地方？等待两人未来那一刻，眼泪为你唱歌，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蓝色的雨洒在我眼前，骄傲的泪不可及是我眼睛，身边我早就该习惯没有你敷衍，勇敢地面对。赤壁烽火连天战役，只划掉我们几万个兄弟，长江水面写日记，眼里也能看见涟漪，家乡在那美的远方，泪水背着光，安静的悲伤，肩上剩下的能量还能撑到什么地方？ 等待两人未来那一刻，眼泪为你唱歌，在梦里你远去那一天，蓝色的雨洒在我眼前，骄傲的泪不可及是我眼睛，在无力宁愿去那一天，灰色的梦睡在

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每到假期，天气情况呢都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一点。而今年端午节的假期一共有三天，但周一周二因为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天空的云量会有所增多，天气也会转阴，气温会有所下降，所以在外出游的话，整体的感觉会比较舒适一些。不过因为天气多变，所以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还不是想求求你回来吧。买过几个人的兄弟，好一回路好一彩心，虽然不管我的地址，想叫一起我的地址，人家你孤单刷刷去，心心求地特别贵气，你的冬天来临你的家里，你我的等待敢讲爱我抱你，哪里敢好 Thank you.

亲盟养老所有护理员都经过专业培训，员工化规范管理，依托亲盟智慧照护体系，为失智、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的上门住家护理服务。 我是英培教育创始人王耀林，在此我代表英培郑重承诺，我们将优选教师，用匠心打造良心课程，确保每一个学生的能力和分数同步提高，让每一个学生驶达留学的梦想彼岸。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1990年，初出茅庐的黄品源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男配角新生》，他个人也是包办了专辑当中所有的词曲以及大部分的编曲以及乐器演奏。专辑的封面上是一张男人的娃娃脸，用剃须刀在刮胡子，皮肤光洁短发，这是我们不曾熟悉的黄品源，却给人莫名的亲切感。但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小男人，让无数人懂得了什么叫做情歌。那首经典的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便出自这张专辑。2001年，这首歌曲又成为了电影《蓝宇》的主题曲，又再一次翻红了一回。 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 20多年过去了，这首经典的情歌依然在传唱，很多歌手也在不断的翻唱。1000个版本的故事，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心情融进去，用真情换共鸣。但也许我会更钟爱黄品源他原先所演唱的这种独特的味道。出道将近30年的黄品源留下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是感动人心的经典却不少。他的歌曲是耐人寻味的，也是需要时间沉淀才能听出韵味的。他也一直相信坚持才能得到想要的一切。 你的心， 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

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哦哦哦哦哦哦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刚放下东西，转身就找不到了。一直找手机，结果发现手机就握在手里，话到嘴边就是想不起来。你总开玩笑说这样的现象叫做初老症，其实可能是你的大脑需要调养了。每个人都经历过熬夜，那短期来说，睡眠不足可能会导致学习能力下降和反应能力下降，可是长期来说，熬夜还会增加肥胖和糖尿病的几率。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你，记得少熬夜，多运动，保持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找到那片海。